往事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。你是那美梦难忘记，深藏在记忆中。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错过多年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。是否还记得我？还是你忘了我？今年微风轻轻送，吹散了我的梦。深藏在记忆中，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过多年散了我的梦。